亿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王法和小鱼在神秘岛的最高峰发现了一个和大海直通的蓝洞，探宝组更是在一处弯洞发现了大型机组的玻璃发电。正当大家要再次出发探访弯洞的时候，游大海驾着逐浪号抵达神秘岛。海哥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对不起小鱼，爸爸不应该打你，可爸爸真的是为你好。 为你好，为你好，你们做父母的永远只想着自以为是的好，有没有问过是不是我想要的好啊？ 小姨的眼泪夺眶而出。 行了，你不想解释也不用解释了，我是不会离开这个岛的，除非我自己找到答案。 小姨转身跑向丛林，王法使个眼色，马鹏立刻追了上去。海哥没有去追小姨，而是把剩下的人扫视了一遍，他的眼神冷静而犀利，被他扫过的人那一瞬间都有种汗毛倒竖的感觉。还是碧荷姐打破尴尬，主动介绍大家，并把他们是如何被骗上魔兽世界号，被人放逐，又遇上台风来岛上避难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海哥听时一直拧着眉头，听完下了个结论，打劫你们的绝对不是一般海盗，他们就是冲着逐浪岛来的，逼着笨叔不得不救你，只有这样外人才能来逐浪岛。原来海哥把神秘岛命名为逐浪岛，这也意味着他自认是这个岛的主人。话到此处，海哥用他鹰一般锐利的眼神将众人审视了一遍，刚才还在女儿面前显得手足无措的海哥，此刻变成刀枪不入的战士，这个岛的主人。话到此处，海哥用他鹰一般锐利的眼神将众人审视了一遍，刚才还在女儿面前显得手足无措的海哥，此刻变成刀枪不入的战士。听完那些蹊跷的经历，海哥开始怀疑面前这些人了，这个岛上到底有什么秘密需要这么费尽心机保护呢？王法捕捉着海哥每一个表情， 只是把一个荒岛开辟成我们俱乐部的驿站而已。有了这个打算，先做些前期建设很正常。显然海哥不愿意深谈，不等众人发问，便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有件奇怪的事儿，阿笨为什么没有用卫星电话联系我？这回轮到王法奇怪了。啊，笨叔有卫星电话？他可没有拿出来。对，他说不了话怎么打电话啊？他当然不能说话，不过我教了他一些摩斯密码，有紧急情况他只需要敲击电话就行。王法眼前脑补出笨叔拿着卫星电话用手指敲击摩斯密码信息的情景，如此方法让哑巴也能打电话，海哥这种智慧简直就是情报员级别的，那怎么会是个简单的前店老板呢？这时随行的船员把笨叔带了过来，面对海哥的质问，笨叔只是一脸着急的双手快速比划着什么。笨叔的手语并不规范，纯属随机自创型，平时只有小鱼最能读懂他的意思，可惜在场的都不明白笨叔想表达什么。好在海哥也不打算追问，算了，他可能有自己的原因，幸好他那天出岛救了你，不然后果难以想象。碧荷姐和海哥年龄相近，不失时机地对他开导一番。啊，海哥，这几天天小鱼经常说起你，其实他还是挺想你的。现在的孩子都特别有主意，我们家自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能像朋友一样跟孩子沟通，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海哥沉思地点了点头。既然海哥的船已经来了，咱们也不愁回家的事了，海哥方便的话留我们玩几天吧，就当是给我们压压惊。王法提了个建议，够怀心事的众人立刻应声附和。海哥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笑容，对这个要求他未置可否，只是这一晚无论如何走不了了。海哥让众人按原来安排回木屋休息，他依旧和几位船员夜宿逐浪号。这头海哥顺利安顿好了众人，追赶小鱼的马棚就没这么幸运了，小鱼只顾在前面气泪狂奔，夜视不好的马棚没办法像他那样在丛林中健步如飞，追出没多远就摔了一跤。小鱼打开手电一照，这才发现马棚不光刚才摔伤，脚上手上全是白天登山磨出的血泡，胳膊则沿 T 恤被晒成了黑白两截，与第一次见面那个白面小子哈利波特比简直换了个人。小鱼内疚地说，马棚，你这是何苦呢？你父母要是看到你变成现在这样一定会骂我的，我不该把你带到这条贼船上来，可我是心甘情愿的呀，这点伤不算什么，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开心过，因为和你在一起。黑暗的丛林中，马棚双眼熠熠。小鱼逃避地转过头，看到我爸这样，你是不是很失望？ 我刚才在想，我和父母的关系也跟你差不多，我总埋怨他们不理解我，他们梦想的生活自己去完成就好了，为什么要打着为我好的名义管我？他们想我按部就班地上大学、结婚、生孩子，不就是想少操点心吗？说到底还是自私。 这话可说到小鱼心坎上了。 对啊对啊，为什么我爸自己随心所欲却不让我做喜欢的事情？他就是想省心，自私鬼。 我们不在乎他们省不省心，不也是一种自私吗？既然都是自私鬼，谁也别说谁了吧。 小鱼被说愣住了，见小鱼没发火，马鹏小心翼翼地继续， 没错，他们不理解我们，那我们理解他们吗？你有想过你爸爸为什么要做那些事吗？ 小鱼不服气的， 就是不明白才要他给个解释啊。 你明明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奸细，还当着大家的面逼你爸给解释，你是想听他说真话还是瞎编呢？ 恨你。 小鱼脸上还挂着泪痕，懊恼的一拍脑袋。 真的，怎么你们不提醒我呢？ 马鹏忍不住笑了。 就你这炸药桶脾气，也就王法哥哥敢点火。该死的，我怎么说话就不过脑子呢？ 小鱼懊悔地用双手猛捶自己脑袋。马鹏看得心疼，试图去抓小鱼的双手，不料一用力，手上的血泡钻心的疼，他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小鱼紧张起来， 不行，你得马上回去上药。 看看马鹏的脚也没好到哪儿去，他干脆伸手想给马鹏一个公主抱。马鹏惊吓的道， 你想干嘛？ 帮你回木屋上药啊。 小鱼强硬地掂了下马鹏的体重，尽管咬紧牙关还是没能抱起来，反倒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喘气。就这还不死心，把马鹏一把拉起，反身又想把他背起来。马鹏虽然年龄比他小，身材到底高出一截，试了两次都没能背起来。小鱼扁着嘴直嘟囔， 你咋这么肥呢？ 马鹏尴尬道， 哎，不要你抱，扶我回去就行，只要你别再让我追着跑就行了。 小鱼扶着一瘸一拐的马鹏往木屋走，虽然疼得龇牙咧嘴，马鹏心里啊还是美滋滋的，多希望这段路长一点，再长一点，他们可以一直这样相拥走下去。对王法来说，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回到木屋时，小鱼和马鹏都已经睡下，马鹏手脚都涂满了紫药水，窝在吊床上打呼噜。这一整天的高强度活动已经透支了他的体力，连蚊子都叮不醒他。小鱼的卧室也寂静无声，王法举手欲敲门，本来打算跟他聊聊，想了想还是作罢，希望一个完整的睡眠会让他变得清醒理智起来。剩下的难友似乎没什么睡意，都蹲在屋檐下聊天。隔着门，王法听了一会儿，他们在讨论这几天希望能跟着逐浪号玩玩，回去后就要各奔东西，大家留个联系方式之类的话。没一会儿便各自回屋了。在经过了如此多蹊跷的事情之后，亏他们还惦记着玩。王法也爬上了他的吊床，马鹏的鼾声、叶文的叮咬和内心的焦虑折磨得他难以入睡，迷惑了一会儿又被蚊子咬醒。他正要起来点一把艾草驱蚊，不料隔壁木屋门发出轻微的嘎吱声，接着有人轻手轻脚地走了出来。那人在屋檐下似乎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脚步声由近而远，走向了丛林。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尽管那人特地放轻了脚步，王法还是能听得出来，那是小鱼。他走起路来像只优雅的母鸡。一念至此，自己也笑，如果把这个比喻告诉小鱼，一定会招来一阵暴打。没办法，王法就是喜欢撩得小鱼生气，就好像小时候捉弄前桌女同学一样，乐此不疲。王法突然发现小鱼让他变回了一个幼稚鬼。如果王法没猜错，这会儿小鱼应该想通了，他应该是去逐浪号见海哥的。王法犹豫了下，没有跟出去，他没有把握能在海哥眼皮下定事儿。夜重新平静下来，就在王法不知不觉进入迷糊状态时，他在梦里听到了一些脚步声，那脚步比小鱼更轻微，他却一下警醒，这不是梦，真真切切有人在屋檐下走，而且是两个人，脚步声现在朝客厅走来，停留在了门外。王法竖起了耳朵，门外的人好像被凝固在原地， 很长时间之后，他们才轻轻地推开了门。月光从门外倾泻进来，把两个长长的影子投射在屋里。因为背光，王法一时无法辨清来者，只得赶紧闭上眼睛，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在熟睡。影子一动不动，王法也一动不动，屋子里只有马棚的鼾声回应着丛林的虫鸣。又过了一会儿，王法感觉到来人走到了他的吊床前，伸手将一块湿纱布捂住了他的嘴皮，不好，是乙醚，有人想麻醉他。王法赶紧屏住了呼吸，可惜已经吸进了一两口。他立刻感到天旋地转，心里挣扎着想起来打斗一番，另一个声音却在说将计就计，看看是谁在捣鬼也好。此时另一个吊床上的马棚鼾声也由大到小平静下去了。纱布挪开了，不速之客迅速撤离。王法在屋里和头晕做斗争的时间，那两人进了杂物间，叮叮咚咚一会儿，两双脚步开始往丛林移动，他们的脚步声开始变得异常沉重。如果王法没猜错的话，是难友当中的两个去杂物间背上了水费，他们要夜探弯洞。听着脚步声消失，王法才挣扎着下床，在门外呼吸了好一会儿新鲜空气才完全清醒。他走到美金卧室，推门往里瞧了瞧，碧荷姐和自荐，初六和阿牛，连在厨房的笨叔都睡得悄无声息。王法开门，大家全无反应，看来都被麻醉了。王法拍打了马棚一阵，没能唤醒。他不打算逐一给大家做人工呼吸了，看起来这个人用的药剂不大，等药劲儿过了之后，大家会自然苏醒。小鱼、坚强和丽丽，他们三人的床都是空的。原来第一次出木屋的是小鱼，第二次麻醉大家并偷走水费的人是坚强和丽丽。事不迟疑，王法抓起一只手电钻进了丛林。丛林里原本只有一条从海滩到木屋的小径，不过这些天难友团的闯入让丛林里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脚印。偷水费的两个家伙想去弯洞，必须得经过停泊着逐浪号的码头，从那边海滩下水，否则就要绕岛一周游到弯洞，这样氧气就不够下潜了。而往外游一圈绕到弯洞，他们定然不敢，因为现在仅仅知道逐浪岛沿岸是安全没有乱流的。为了甩掉众人独得秘密，这两口子竟然在漆黑的下半夜去夜潜，这是想发财想疯了。不管他们是不是海盗的奸细，王法都要拦下他们，以免发生事故。这俩家伙背着沉重的水费，就像两头怀着八个宝宝的大笨熊。王法到林子边的时候，他们还在海滩艰难挪步，码头边的逐浪号没有一丝灯光，静静地泊在三更时分的夜里。王法正要喊坚强名字，突然身后窜出一个人抱住他，并捂住了他的嘴。他被一团熟悉的柔软包围了，是小鱼。准备给偷袭者一个过肩摔的王法松懈下来，见王法没有反抗，小鱼也松开了他。小鱼已经换上了一身应该是海哥带来的换洗衣服，白色露肩露脐泡泡袖棉短衫，牛仔蓝毛边热裤，高高扎起一个马尾，月色下格外青春逼人。王法瞅了一眼，心里边有些东西在蠢蠢欲动。突然出现的不止小鱼，海哥也从黑暗的灌木丛里走了出来，冷冷地看着在海滩上渐行渐远的两个贼。王法着急地压低声音，海哥得拦住他们，他们是去弯洞，刚才把其他人都迷晕了，幸好我反应快才没晕。小鱼惊讶地道，他们有迷药？这么说他们就是海盗的奸细？他们是有问题，但现在还不能下结论就是海盗。木屋急救箱里本来就有乙醚和纱布，我估计是岛上准备给临时小手术用的麻醉药。丽丽是护士，他肯定认得这个药，可能是临时计划。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去弯洞太危险了，得拦住。王法虽然着急，却也解释得很清楚。海哥有些意外地转头看着他， 却在问小鱼，这个人什么底细，他怎么认得一鸣？小鱼挠了一阵脑袋，苦恼地说，他古古怪怪的，其实我也不了解他。 哎爸，他就是被我和马鹏带到海盗船上的那个人，他不是奸细，他救了我好几次。 小鱼说不了解王法时，海哥的手已经锁住了他的喉咙，稍微用了点力，王法就快呕吐了。尽管王法也自认身手敏捷，但在海哥面前他竟然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不由得出了身冷汗，苦笑道， 海哥，我就是个兽医，有时会给动物动手术，乙醚是常用药。 海哥松开了王法，狐疑地打量着王法，小子你老实点，如果让我知道你对小鱼玩什么手脚，后果你懂吧？ 王法擦着汗，我懂。哎呀，那两个在下水了。 刚才还在海滩挪步的两只大笨熊已经不见了，海面起起伏伏，连冒个泡的动静都没有。 小鱼也紧张起来，爸，咱们得去拦他们，不然真不知道这两个蠢蛋会干出什么事。 不着急，明天早上会见到他们的。 海哥拍了拍王法的肩， 好了年轻人，现在去我船上，我得跟你聊聊。 王法忐忑地跟在海哥和小鱼后面，小鱼还在为蠢蛋们担心，海哥耐心地解释说他们死不了，看样子父女俩已经和好了。王法猜得没有错，小鱼回到木屋后越想越后悔，最后决定去船上找海哥问清楚。见女儿恢复了理智，海哥也坦言担心岛上混进了奸细，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必须先齐心协力找出来。至于小鱼想知道的秘密，海哥现在不告诉他是怕他被人利用，他承诺事成之后一定解释清楚。于是父女俩终于站到了同一战线。小鱼带王法简单参观了下逐浪号，在此之前王法曾经多次拍摄侦查过他的外形，它比一般船速游艇更宽敞奢华，这不意外。没想到逐浪号居然还配有一个医用高压氧舱，潜水员一旦碰到减压病的问题，就可以抢在黄金时间得到先期治疗，不像别的船只只能去百花岛或回三亚救治。难怪逐浪号这么出名，在寸地寸金的经营式游艇配备这个，足以证明它的专业。下集当中，为了确定众人中究竟谁是海盗的奸细，海哥决定测试众人。大家是能顺利通过测试成为海哥的贵宾，被安全送回家，还是会留在这荒岛上等死呢？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敏。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 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羊奶降价之后呢，引发了一阵抢购的热潮，真的足以说明啊，最近几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瑞麟羊奶粉呢，是实打实的成为了活动当中的明星商品、爆款产品。那这个产品呢，有折扣信息，大家都开心坏了。 是的，更何况这一次是直接降价，而且幅度高达30%。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不要99元一盒了，现在每盒只要69元，一组10盒690元，可以喝上5个月的时间，这划算到每天一杯羊奶只要4块多钱。 是的，活动一开始呢，4007106108的电话就火爆的不得了。很多朋友抱怨说电话处在占线，我们今天呢是特意加开了6条线路， 是 保证大家的接通率。好。看到线上6577的朋友说，你们羊奶我喝了，味道很纯正，这一次降价呢真的是替听众考虑，我订了20盒。是的，众所周知啊，瑞麟羊奶采用的是婴幼儿的标准生产提纯蛋白，所以呢自从咱们推荐羊奶大家试过之后，这4007106108的热线就成了大家的订奶热线。 没错，这么多年羊奶在中国慢慢的普及，而瑞麟坚持做让大家放心的品质奶，推荐了这么几年的时间，最低的就是2015年的时候做到了69元一盒，那现在一直都是99元一盒。 是， 但今天如果您是老会员，就一定知道今天是个囤货的好时机。 对， 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厂家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每盒只要69元， 是 一组10盒只要690元，这一杯划算下来最低只要4块多钱。但是再次强调，每人最多只能订购2组，4007106108，4007106108。再次要提醒大家，瑞麟羊奶直接降价的机会，碰到就是省钱的机会，所以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我们电话现在是全部满线的状态，看到基本上都是20盒的在订购啊。4007106108，4007106108。如果遇到占线，请大家耐心重播。羊奶呢，信温多种的营养成分、微量元素、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乳清、乳铁蛋白。而且呢，这样的奶制品啊，还没有人群的限制，吸收更高速。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258一盒，不需要之前一直推广的99一盒，现在只要69。 没错，69元一盒，一盒是300克，15包的独立包装，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一组10盒，690元就能享受全国免费包邮送货的服务。4007106108，4007106108。线上通话的朋友，请大家尽量缩短通话时间，或者稍后我们回播给您详细介绍，因为一旦过了活动的时间段，就享受不到这样的优惠力度了。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这一点呢，请大家能够理解。羊奶啊，自从推荐，从一开始不少人质疑说，羊奶难道没有膻味吗？这样的奶能好喝吗？羊奶难道比现在喝的奶更好吗？其实不然，羊奶啊，现在越来越流行，在国外售价呢也是相当贵，高科技加工的羊奶现在奶香更浓郁，而且关键是它营养丰富啊！你看瑞麟每100克就有640毫克的钙质，这优势很明显。丰富的钙铁锌硒对身体好，而且享购的价格更亲民。您现在不用花200多、100多，通过4007106108、4007106108，年终大促仅此一次，羊奶直接降价，降幅高达30%，一盒只要69块钱。 是的，69元一盒。有人说69元就是我自己吃一顿快餐的钱，69元就是我买个拖鞋的钱，是我一杯咖啡、一个冰淇淋的钱。